本书文字版的原作是台湾的董福华，这本有声书广东话的改编和叙述者是我卢二刚。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那班1982年毕业于哥伦坡中华独中的同学，尤其是 EJ Sin 陈永杰先生，一开始就捐了9000元出来，另外的同学们都很积极地捐了很多钱出来，至于钱的数目我就不一一报出来。另外也要特别感谢怡宝的郑国良和陈秋燕，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怡宝人也为这本有声书的制作捐了不少钱出来。以下我就报晒所有布施这本粤语版的生命密码有声书赞作费的布施人出来，然后将录制这本书的功德回向给所有人。非常多谢陈永杰合家、张明慧合家、林志学先生合家、钟慧杰合家、张运兴合家、谢丽发合家、杨耀良合家、王向前先生合家、谢立明先生合家、苏建元先生合家、梁耀威合家、谭俊仪合家、尤杰祥合家、林立燕合家、Max Go 吴志扬合家、John Yao 合家、Mr. Padma and Family、Miss Grace Chin、Mr. Adam Lee and Family、Mr. Go Hock Singh、Lim Ti Hui、罗贤 Key、Neuromicron、怡宝的陈秋菊、张科杰合家、李佩云、张薇恩、阮秀丽、刘思田、张永华、林玉梅、李慧明、Master Santi、苏秀荣、陈玉莲、张以玲、王志强、沈梅珍、王玉莲 and Liao Mei Fa、王喜良、林子君、中华风水刘思慧院长、王基明合家、郑国良合家、陈宝珍、周文仪合家，亦即是王美玲、周晓红、周宇轩、王碧云、卢志雄、李春梅、王志成、成兴五金机械贸易、吴敬康、黄心杰、Grant Chu Wei Liang、Brian Chu Wei Yip、关苏哈、福明时、张丽卿、郑志强、陈锦雄、郑宝玉、陈思晴、陈思聪、丹建康、梁秀珍 and 夏祖海、林连来、卢国豪合家，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